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毓民、黄杨达、陈四、陈道。 早晨， 早晨 ，Hello， 大香港早晨啊！竟然有教主喺度啦啊！所以 有人想封咪啊嘛，你知啦，有句说话，有人辞官归故里。就有人留意廣播場，咁呢個形容咧就唔貼切嘅，因為我做網台內領過佢 ，OK， 前輩，你 係前輩，咁但係講個網台發展咧，就屌你係前輩，呢個梁錦祥講嘅，屌你， 其他人唔敢講，對比起大班我係前輩，都可以指點，可以指點大班一二。 我哋唔講佢住啦，我哋講啊， 講佢住啊， 今日 一搞佢， 講今日咁挑大搭嘢， 講今日嘅主題，即係你。第一節梗係講下新聞㗎嘛， 講下你先啦，即係阿教主今日忽然出現，真係救我哋一命。因為我今日咧就攰到爆炸，我琴晚真係撲街，我琴晚做完一集節目咧，講大班，跟住咧即係好死唔死咧，我講完大班，我有花生啊嘛，跟住咧，然之後咧好死唔死咧，我網死咗喎，我網死咗喎， 成日死啊呢輪， 係啊，咁啊成日俾人攻擊啊嘛，咁啊琴晚大規模攻擊，咁啊好死唔死，我做完嗰個節目咧，有啲人聽到，有啲人聽唔到， 聽到好耐啊大佬，我睇你點樣講呢個鄭英翰啊嘛，大佬， 聽完有啲人聽完咧又要打俾我補充資料，有啲人咧見到題目聽唔到咧，特登打電話嚟打一次嚟，喂你講大班乜嘢咁樣， 你搞多次， 你做多次俾你睇， 屌陳你搞到琴晚兩三點都瞓。 download 好耐啊，咁就喂大佬仲耐过 download D100 啊，屌你 D100 download 都好耐嘅，不过我冇听，我有一次揿你，屌你 download 咁耐， 唔得，一阵间再讲一次，嗱咁我哋讲咗今日啲主要嘅要闻先啦，啲花生嘢一阵间先讲啦，咁样可以叫啲出，可以叫人入嚟准备定噶啦，晏少少实讲啦，咁啊嗱，首先讲台湾先，咁就台灣嗰邊呢就繼續係守住呢個咁嘅立法院啦，咁但係呢就調返轉頭俾人攻啦，俾人攻佢啦，就進攻佢咁樣，進攻佢係點樣進攻呢，我哋先睇咗片先講，先睇咗片跟住再講講究竟係咩人進攻佢。嗱，見到嘅就係嗰個立法院外邊嗰個衝突嘅情況啊！嗱，其實咧。呢個呢就係係有一個呢就係兩陣對壘嘅狀況嚟，咁頭先呢就係呢學生陣營呢就衝入咗呢想攻入立法院嘅陣營，咁想攻入立法院嗰一班組嘅咩人呢，就係由阿白狼大隊嘅咁樣，咁啊即係呢個咁樣嘅係 竹聯邦嘅前大佬， 竹聯邦大佬啊，即係台灣都出動 呢個大佬呢就冇人字邊嗰、那個，即係講佢前輩，咁佢而家其實就唔係竹聯邦嘅核心成員㗎啦，而家揸飛嗰個叫悠悠幫主 ，OK， 幫主嚟㗎， 佢係叫幫主嘅 ，OK， 咁啊出動到竹聯邦喎，而家咁樣，咁啊。 但又不完全是竹聯邦去支持他的，因為你一定要搞清楚竹聯邦那些人呢就揾食最緊要，但是呢就大部分都是愛國的，就這個就等於就是這個80年代當時的公安部長呢，就是中共的公安部長陶四區說黑社會也有愛國的， 是 那這個說話就愛來統戰當時香港的黑社會的， 是 OK， 那那段時候我就幫這個90年代就是李儀那份雜誌呢，就寫了一篇很詳細的專題報導，就說什麼叫黑社會也有愛國的， 是 就詳細分析呢這個港台的那些幫會 OK 都算很大膽的，那段時候大佬被人斬可能會，是不是，那就寫了一篇這樣 專題報導的，咁而家有份揾到就唔知啦，係咪？咁就係講黑社會、黑道同政治嗰個關係，係咪？咁竹聯邦同呢個政治嘅關係咧，就主要就係即係江南案咧，大家都知道喺當年即係呢個陳宜良，即係呢個江南啦，就係喺呢個三藩市嘅 Daily City 咧，就俾呢個竹聯邦嘅殺手啊！咁後來梗係知道邊個啦，董桂森同埋呢個吳敦係嘛？咁就親自指揮嗰個咧，就當時嘅幫主，即係呢個漢鴨子啊陳啟禮啊，咁啊就同呢個當時嘅軍事情報局嘅局長叫汪希寧啊，即係呢個合作嘅。咁啊，另外有個處長叫陳虎門，全部都判監嘅。後來啊，被揭發咗之後，咁當然咧就燒到去蔣經國嗰個家族啦。咁啊，但係到今日為止，即係啊，當然大家都覺得可能係蔣經國揾人去殺佢，但係蔣經國就唔關事嘅。啊，原來到後尾就上軍事法庭啊，呢啲所謂情報局長啊、情報局嘅即係處長上教啊，全部都判刑噶啦。咁然後呢個董桂森後來又死咗啦，呢個吳敦又坐監啦，等等啦咁樣。咁所以竹聯邦咧，從即係同台灣國民黨嘅關係咧， 千絲萬縷， 千絲萬縷嘅啊。咁但係今次咧，就即係因為佢嘅身份過去喺竹聯邦裏面嘅核心成員，佢亦都做過一輪通緝犯㗎啦。OK， 咁呢個人咧就組織咗一個政黨喎，叫做中華統一促進黨。 統一促進黨 啊，呢一個咧就係主張兩岸和平統一嘅，嗰個立場咧同共產黨一樣嘅。係，咁係喺台灣就叫中華即係統一促進黨。 係， 咁呢個統一促進黨咧就即係喺台灣嚟講係即係都著名嘅統派嚟嘅。其實台灣咧有所謂統獨之爭過去，咁但係其實統派嘅人咧就人才凋零㗎啦，已經係冇人嘅。近時統派有兩類人嘅，一類咧就係即係奉中華民國為正朔，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即係你以前都係 啦。係啦，即係我哋呢啲統派啦。OK， 咁後來呢啲統派咧就風流雲散冇曬。後來有個新黨啊嘛，趙少康啊、鬱慕明啊、李勝峰啊呢班國民黨當時即係要出走嘅呢班人叫新國民黨連線嗰陣時，呢一班人後來組織咗個叫新黨，因為唔妥李登輝。OK。咁呢班係主張和平統一嘅，咁但係佢哋主張和平統一咧就係反共嘅個基礎係。咁後來慢慢慢慢演變到抗日持久、反攻大陸無望，咩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啫，係咪？即係共產黨係越嚟越強大係嘛？咁於是咧就慢慢慢慢就出現另外一種統派，就係、是、親共嘅統派。咁呢個中華統一促進黨咧，就係即係有親共背景，同大陸嘅關係非常好，兩邊成日開一啲兩岸嘅座談會啊等等嘅，我一定將個背景講出嚟，咁佢先至我先可以解釋到你黑社會要搞咩咧？嗱，亦都要還國民黨個公道，就唔係國民黨指使去做，國民黨冇理由愚蠢到咁揾一個前黑道大佬係咪就去揾人衝呢個立法院想趕走啲學生或者恐嚇啲學生？所以蘇花到今日為止，除咗即係台灣有啲網民話藍營有份指使之外，就冇即係其他啲電台啊、電視嘅節目咧，就唔敢即係 咁樣去屈 屈呢個藍營嘅。嗱，呢個必須要講清楚嘅。咁好啦，咁佢做呢樣嘢咧，其實對藍營係一啲好處都冇噶嘛，係咪？點會有好處啫？係嘛？咁所以你睇到琴日嘅場面咧，警方係好緊張嘅。警方好緊張，就一定要隔開，即係一定唔俾佢衝入去。咁令到佢哋呢班人就好興嘅，哇！撲你個街，佢佔你十幾日又得。哇！我唔行得入立法院，佢既然可以入立法院，點解我唔入得啊？咁樣，咁就所以就即係會令到有一啲所謂支持呢個國民黨嗰啲民眾咧，就會因為呢件事咧，就會可能會即係會反彈啦。咁但係由於呢條友個身份係嘛，咁其實跟住啲人就會揭發佢啦，你中華統一促進黨係乜乜東東啊，同大陸嘅關係啊，千絲萬縷如何如何，一大堆呢啲嘢係咪？咁當然咧，即係呢個白狼咧，其實佢本質都係反共嘅，係咪？咁但係有即係去到某一個程度咧，即係你要搞兩岸和平統一，主張和平統一，你就要主張同共產黨即係談判，係咪？咁你即係變咗就一定係俾人覺得你有親共嘅色彩，即係等於今天嗰啲議員入大陸都係一樣啫嘛，係咪？咁人哋都覺得你都即係 都唔係覺得你真係親共，真係親共， 係咪先？ 真係親共。 咁所以咧就發生咗一啲零星嘅衝突咧，就我睇翻個場面咧，啲警察都可以鎮得住咯，係咪？ 咪琴日嗰個場面係好有趣嘅，因為咧就係咧學生守住立法院，然之後咧警察咧就做咗條防線，就防衞住學生，跟住外圍咧就係白狼嘅陣營咧就想攻堅。 咁跟住呢然之後呢 外外圍又有一陣喎、 啊。係啦跟住係跟住所以呢就係淨係講警察嗰一陣呢佢哋原本就包圍住啲學生咁盾牌呢而家就調轉就向外。咁樣跟住然之後呢同埋呢頭先搵唔切片啦嗰啲白狼嗰個派同埋啲警察嘅對罵係好撚好笑嘅。嗰啲白狼嗰啲派指就我哋嚟幫你啊都可以幫你啊點我哋唔可以衝入去啊跟住然之後警察嗰啲警察真係好撚夠膽講嘢喎鏡頭影跟住嗰啲我哋政府嘅事啊，唔使你黑社會嚟啊！好好笑嗰啲對話， 有啲對話都未好笑。對住民進黨嗰兩條友好出名，一個叫黃世堅，一個叫陳其曼。呢兩條友喺民進黨咧最反斗嘅，你明唔明？指住佢，撲你個雞！而家我叫我黑社會夜晚叫我大佬啊嘛，即係夜晚成日一齊飲酒，夜晚叫我大佬，而家叫我黑社會 咁，將嗰啲 風騷 有啲咁嘅對話，指住個黃世堅，黃世堅係中意滾嘅嘛？呢、這個嘢出咗名，滾出事，試過滾出事嘅呢個民進黨立法會議員。試過滾出事嘅你， 佢爭邊條女霸埋？ 係啦，指住佢，而家你叫我黑社會夜晚，你叫我做大佬咁啊！呢個又好有趣，因為台灣咧，即係台灣好多呢啲咁嘅民意代表咧，都係同呢啲黑道有千絲萬縷關係啫。因為你選舉啊嘛，你明唔明？尤其啲地方選舉咧，嗰啲裝腳大部分都係黑道嚟噶嘛，所以 有 買票啊，仲有指住啲民進黨議員，你冇買票咩？你咩買票啊？咁啊， 哇！我係啊，周圍問你 冇氣鬥，你咩買票啊？咁啊，真係好好笑嘅。 周圍問你會貪 落嚟咧，即係我唔知道電視有冇睇到，我睇個報道，哇！笑到我碌地出嚟，因為我同呢班人咧，即係對佢哋啲背景我好熟悉嘅，好好笑睇到，係咪？咁嗱，但係即係我哋亦都。唔可以話完全否定咧，即係呢個張安樂就係激於義憤啦，所謂叫話咁都得了，成個立法院俾你佔咗十幾日。 但佢有啲報道咁講啊，話佢依個竹聯幫請人去依個立法院和平正坐，每人咧可 喎新台幣， 五嚿新台幣喎，即係港紙係$83到。 我話俾阿馮係有呢啲，即係你有呢啲咁嘅人去介入嘅話咧，就一定有咁嘅傳言噶嘛，你必然嘅等於。等於你民進黨當年搞嗰啲示威遊行，喺南部一車車旅遊車上嚟，咁咪派埋飯，又有水腳噶嘛，嗰啲叫走路工啊嘛，嗰啲叫做， 你明 係啊，做路工啊，叫走路工啫，有水腳俾你噶嘛，每人$1,000或者$5咁樣噶嘛，係咪？咁呢個就必然嘅，但我哋即係我覺得咧，成件事係非常之可笑嘅，係咪？你政府就冇辦法啊，令到啲學生撤退㗎啦。佢唔撤，你真係吹佢唔漲。因為你唔可以好似行政院嗰次咁強制驅離，因為嗰次係因為啲人衝咗入去，係嘛？你係即係衝入一個行政機關，然後入去破壞咁，咁佢大條道理，就出動呢、這個即係警力係嘛，強制去驅離你，甚至攞警棍嚟毆你。 而家喺民情上都唔可能啦，係嘛？無論係黃金平同埋法院都係表示 話明唔喐啲學生嘅，係嘛？冇人會喐嘅，甚至乎。即係我曾經講過咧，就係話喂，你馬英九應該行入去呢個即係立法院咁，但係我都知道，因為基於呢個憲法上面嘅規定咧，即係憲制會出現一個憲制危機嘅。你堂堂一個中華民國元首，你行入一個被佔據咗嘅立法機關，同啲學生講和，咁呢個成個體統咧，即係佢身邊啲人一定會俾佢咁樣做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咧，其實你都可以喺出邊。你而家一定要叫佢總統府傾，佢又唔同你去總統府傾，咁你喺出邊咪得咯，係咪先？咁佢話佢咁嘅解釋，佢話我唔係唔想去，佢而家都一路褪嘅啦，節節敗退。佢話我唔係唔想去立法院，但係憲法規定，除咗立法院邀請我去做一個演講，發表呢、這個即係類似施政報告嗰啲，佢係唔去得立法院嘅，因為呢個會干預咗呢一個所謂立法院嘅運作嘅，因為佢。立法院報告政府的施政呢就是行政院院長的那這個是憲法上面的規定所以他解釋說不是自己不去是那另外就即是我們看這個會不會繼續發酵呢將即是譬如你白狼這個率領的民眾反反覆覆的民眾走去衝這個立法院要趕走學生 會不會擴大呢 會不會擴我覺得很難 很難 很難的因為你找第二個搞又不同你諗下，所以你話如果藍營叫佢做打死我都唔信，因為做啲咁惡區嘅嘢。 其實白狼類似嘅呢、這個出現，因為之前咧都搞緊嗰啲咩白色正義聯盟，原本都想用個温和啲嘅姿態，乜鬼嘢康乃馨運動 啊？康乃馨運動， 康乃馨運動嘛，即係你老母叫你翻屋企咁嘅意思啊嘛。咁但係即係都搞唔成，都搞唔成嘅聲勢都唔大，再加上白狼咁樣嚟搞噶，但反而就係調翻轉頭，你估學生會唔會驚咧？即係有所謂嘅黑道背景啊咁樣。 樣會唔會即係、就是、會唔會令到佢哋感受到壓力啊咁樣咧？ 多多少少都有㗎，啲譬如啲家長啊會擔心啦，係咪？即係你話完全對佢哋冇壓力嘅呢、這個講唔通嘅，即、係一定會有嘅，多多少少都有啲作用嘅。咁但係就話你話會唔會令到即係啲學生？會因為咁而撤離呢個立法院咧，我諗呢個就呢、這個可能性就唔高嘅，咁、因為即係呢場鬥爭咧，用共產黨嘅講法，去到呢一個地步，係咪？即係已經取得階段性嘅勝利，好似我哋調咧嗰時候階段性勝利，人哋真係階段性勝利啊！ 因為形勢上佢係 點解階段性勝利咧？喂，你第一，你而家起碼朝野啊，你無論你民進黨、國民黨都好，你對呢班學生，你都仍然係即係啊，唔敢用一個即係。譬如話特別係執政黨啦，佢唔會動用呢、這個即係警力或者行使嘅公權力要趕走佢哋嘛，佢而家只能夠用其他嘅方法係勸離啲學生，係咪啊？係勸離啲學生，譬如包括馬英九去回應嗰四項嘅訴求，即係基本上都褪嘅啦嘛，已經係唯一一個退回服貿嗰度，而家佢解釋重灰鞋，即係好似結咗婚係咪、可以離婚嘅啫，明白？咁如果呢個服貿簽咗，牽涉到即係啲即係安全嘅問題，國家安全嘅問題，咁你都可以即係拉到噶嘛？即係佢而家用呢、這個，但係就退就一定唔退嘅。咁但係唔退之中，其實都等於退嘅喎，因為你要去翻個基本點，重新攞去立法院嘅委員會裏面去審議，逐條審議，咁唔會即翻原來嗰個基本點啊？我諗國民黨要喺呢一個基礎上面咧，不斷去宣傳，係嘛？而令到大家覺得啲學生咧係無理取鬧嘅，同埋啲學生係可能有一種即係何時退場嘅呢個壓力。 有嘅，系嘛？而家已 经你何时退场咧？咁呢一个压力咧，如果造成嘅话咧，咁就你冇计噶咯，系咪？因为如果大家都觉得喂你无了期嘅，系嘛？甚至国民党话喂大佬立法院度开会，咁我换个笪地方嚟开会都怕咗你哋啦，咁 周浩成咁讲， 系嘛？ 啊，周浩成都话要揾地方开会啊嘛，如果香港 咁，屌香港呢班系扑街嚟噶啦，你喺度惊定先？屌你惊边个啫？立法会里边有边个？夠膽做呢啲嘢啫，咁你出面有咩人夠膽做呢啲嘢啫？ 喺曬度啦，今日啊，喺曬呢度， 最夠膽係你啦。 唔係咁，我覺得曾鈺成嘅都憂慮都唔使擔心，因為你以前臨立會都係唔係喺立法會裏面嗰個正式版， 唔喺香港添， 都 唔 分開啲，係咪先？ 都唔係第一次啦。 唔係琴日喺立法會嗰個財務委員會嘅特別會議咧，即係成個禮拜而家都係開緊財委會嘅特別會議嘅，就係就各方面嘅範疇。即係有關呢個財政預算咧，就即係呢個係每一年都係咁嘅。財政預算發表咗之後咧，咁就呢個立法會議員咧就喺限期內咧就要提呢啲問題啊，就俾呢啲相關部門嘅人去答呢啲問題。咁所以嗰啲 A.O. 做到撲街嘅，我話俾你聽， 答問題啊！ 你問一條問題咧，佢可能搞幾日嘅，所以即係而家講緊幾千條，啲人係兜多嘅喎，都係。咁好啦，咁好啦，跟住你係做 follow up 嘅 ，OK？ 咁佢啲人就坐曬喺度嘅。咁琴日其中一節咧就係保安事務嘅。咁保安事務琴日嗰節係你睇到嘅，所有除咗保安局長、副局長之外，所有嘅即係呢個即係紀律部隊嘅阿頭喺曬度，警務處長、入境處長、海關關長、消防處長坐曬喺度一字排開。咁然後你去問個問題嘅。咁其中就係講有人就即係嗰啲建制派就話：，唉、哎，咁如果第日立法會俾人呢個佔領，咁關啲保安局咩事啫？挑嚟咁啫，很奇怪啫，係咪啊？除非你報警求助，係咪？事實上唔關佢事咩？即係我啱啱唔喺度問呢個問題，唔係我鏟佢哋噶啦。喂，大佬，你係立法機關嚟噶，你自己入面有保安有成噶嘛？係咪？除非真係發生到你無不可控制嘅時候，咁你咪通知警方咯，先至嚟。咁你叫啲警方入嚟啊？黐線嘅你都係咪？ 邊個問 嘅 我想 嚇、啊？梁美芬咯、啊 哦，好合理喎、啊 哦。老鼠你一 喂，咁你唔得噶嘛？你差人唔可以入立法院嘅，你知唔知啊？立法會㗎，係咪？你而家見到台灣差人冇入立法院啊？係黐線嘅真係，係咪衝入去啊？你維持秩序咁趕啲學生嚟冇啊？唔得噶嘛，係咪？咁香港一樣喎，呢個係一個憲制危機嚟喎，打死人喎，真係唔係講笑喎，係咪？冇玩喎，我覺得係。 即係佢哋而家真係喺度擔心緊人會衝入去立法會佔領佢。 係啊係啊，咪、又擔心咧，就見到台灣咁咧，就啲佔中就搞得成啦咁樣。哦，因為鼓勵咗香港呢班佔中嘅人啊嘛。 我真係杞人憂天啊！佢真 係。呢個何愛賢仲寫文開名叫我領導佔中添啊！ 佢介嘢，一嚟佢叫我同阿梁國雄、阿陳偉業呢三個，屌你啊，唔好喺度得個講字咁啊，抽我嚟想挑我哋機， 耿耿於懷啊嘛， 耿耿於懷啊嘛，冇乜所謂嘅，你到時候 原本佢係網台之父嚟噶嘛，搞到而家，搞到而家 係咪網台之父咧？就要講實力嘅，屌你，嗰個所謂網台，即係唔係網台之父網霸咧？基屌你五十萬人聽，萬幾人做佢老友，屌你諗到都喊到即係要收聲，想死咁就係慘過俾人斬啊！屌你， 忍唔到口，一直都講， 睇住少少嚟聽先 講啊！又坐埋鋪嚟 講緊呢個台灣。 我想講台灣嗰度咧，頭先阿鬱敏就提到就係馬英九都節節敗退，但係其實而家民情上邊咧，係唔係其實學生喺度佔領住立法院？其實即係台灣人都 唔 係㗎，係 一定係咁嘅。我就嗱，我成日同我老婆通電話，我就去收風㗎嘛，係咪？咁過兩日我又去台灣咧，咁我喺度收風。 咁你唔好批評國民黨太多喎，如果唔係我對你受把， 我唔驚。我老婆啊，我問下佢啲屋企人啊，所有啲人嘅反應啊，周邊啊，咁即係其實咧都係兩對唔同嘅，有一堆就撐啲學生嘅，始終都係。因為你要看整個運動，啲學生到而家今日為止真的沒有暴力的嘛，係咪啊？啲學生即係俾人的印象都係好的嘛，你明唔明？都是為了即係呢一個公共政策，大家覺得即係俾國民黨咁樣即係夾硬嚟咧，對台灣影響好大。其實成件事咧，其實馬英九一句説話講得好嘅，佢話咧即係學生呢種做法咧，其實已經令到社會對呢個服貿協議咧。有非常之深入、廣闊嘅討論， 都係咩？都係為請懶人包， 懶人包其實都你咁即係話唔好再搞啦，你咧係嘛？咁啊，即係肯定咗啊！咁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既然係咁嘅話，你就一定要自己反攻自省，撲你個街，你咪收翻咯！我早兩日我喺我哋個網台節目，我有講嘅，你而家收翻好簡單嘅啫，收翻，跟住。將個波交俾你朝野兩黨，你搞掂佢。OK， 好簡單啫嘛，冇簽啊，冇所謂，收翻。 搞個公投啊，你話 係嘛？再搞個公民投票，咁咪得咯。 唔係，其實公投咧係好應該做嘅，公投好應該做嘅，就係因為其實你估公投都唔一定反服貿嘅，其實。都即係如果你嘅 係啊， 如果你嘅議題，其實公投好難過㗎喺台灣， 好難過。 你咪做到㗎，要幾多成咯？要幾多成？要去到 唔係佢個門檻有好多種唔用㗎嘛？你睇翻個法律啦。我而家即係唔係咁 容易過到嘅？你唔係以為咁簡單嘅民情啊？邊邊 唔係呢啲咁嘅公共政策？如果攞嚟公投嘅話，過半數就得㗎啦，應該係咪？ 但係個民情都唔係話真係咁好肯定係一面倒㗎。 所以呢個係一個辦法嚟，推回跟住。公投，係嘛？咁你個局就插到啦。咁你學生冇得講啦嘛，係咪？你學生變咗你嗰個訴求嗱，譬如話你推回服貿協議啦、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啦，全部回應咗你噶咯喎。你明唔明啊？呢個咩全民憲政會議咁係嘛？咁呢個可以舉行嘅，我覺得馬英九應該係咪？所以而家呢個馬英九，我覺得真係，我就唔明而家個新嘅國安會嘅秘書長，即係金普聰或者金扶聰啊，呢個阿哥。究竟喺度度緊啲咩嘢？因為最聰明係佢噶啦，佢咁多人咁奸真係，我唔知佢而家度點係咪？佢諗緊咩橋咧？咁但係到而家為止， 佢就係咁聰明，所以咁耐都冇出面。 嗱，佢喺美國調咗翻嚟嘛，佢駐美代表嚟噶嘛，咁而家代翻嚟，調咗翻嚟就做國安會秘書。國安會秘書長係好大嘅，知唔知？即係成個大陸政策啊、外交政策啊，都係國安會秘書長同呢個總統。就去決定嘅，呢個行政院院長都冇佢咁大權啊！ 其實好多人問佢去咗邊㗎呢件事， 翻咗嚟啊？ 唔係啊，即係去咗邊嘅意思就係點解你 佢係唔蒲頭啦？ 唔蒲頭， 佢而家呢個身份係唔應該蒲頭嘅，因為你係國安會秘書長，佢唔應該蒲頭。佢喺後邊即係度橋，或者即係同日日同馬英九通知團啊見住面啊咁樣，咁佢一定係監察緊呢個情勢㗎嘛？呢個同國家安全都有關㗎嘛？係咪？咁但係佢究竟係咩橋嚟嘅真係唔知啊！所以我係建議佢最好就退回服貿，進行公投，咁啊搞掂啦，係咪？咁成個局就即係有另外一個局面啊嘛。 咁如果咁樣，林非凡真係發達啦！如果 你嚟緊過台灣，會唔會見阿馬英九？ 梗係唔會啦，黐線！我 去台灣，去台灣探我老婆啫，大佬探親探我老婆同探我仔啊，大佬。 咁你會唔會？你會唔會去立法院好似試眼親咁影張相？ 我屎忽痕啊！屌你真係，我利用清明節我去遊樂啊！屌你真係，睬你都傻啊！禮拜六禮拜我去遊樂啊！真係 唔係揾雞扒妹啊？ 梗係唔係啦？雞扒妹咁點揾揾啊？我老婆喺度， 因為老婆喺度。 呢个答复你满意啦，系咪？ 好啦，喂，我哋第一次休息一阵先，翻嚟再继续讲下阿教主琴晚赢个波，买曼联竟然赢波啊！ 买咩曼联？我唔系买曼联赢波，唔好意思，我赛果我都唔知道，我而家净系知道上半场打和啫。 好，休息一阵， 好。